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52集，信任危机。 这深山老林里竟然有乱葬岗， 出人意料的景象令江瑶一下子愣在了原地，而让他惊恐的并不只是眼前那些阴森的坟包枯骨，还有印象里从吴老六口中听到的某个情报。 我被关在地下室的时候，有偷听到那些守卫的妖怪聊天，说是那禁地外围虽然是个乱葬岗，但在深处则存在着一只恶魔，一些低级妖啊人啊要是误入了那里，那就甭想再出来了。 禁地乱葬岗，该不会我现在的位置就是那片藏着恶魔的禁地附近吧？ 想到这里，江瑶不由脊背发凉。半夜三更被困在深山老林里已经够糟了，要是真在这连妖怪也不敢进入的禁地里碰上什么恶魔，就算命再多也不够赔的。江瑶想了想，最后还是打算暂时退回密林。然而还没等他重新走进林子，便猛地发现漆黑的密林中不知何时竟然冒出了一对对泛着荧光的兽瞳，正朝着他的方向悠悠窥视着。 野兽什么时候跟来的？ 江瑶脸色铁青，在这种情况下跑进林子里无异于羊入虎口，情急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重新跑回乱葬岗，并沿着密密麻麻的坟包拼命往丘陵上爬，希望能在丘陵另一端找到别的出口。泥泞的丘陵坑坑洼洼，不少枯骨都被野兽从土堆里翻了出来，被啃得零零落落散在一边，看不出是人还是妖的骨头。而此时的江瑶也显然没什么心情观察那些狰狞的白骨，他一边爬着坟山，一边不断回头关注着后方的密林，生怕那些野兽追上来。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直到江瑶爬到丘陵的顶部，那一群野兽也没有追来的迹象。 哦， 江瑶狼狈地喘着粗气，他再次掏出怀中防身用的骨丹，警惕地回头看向身后，饥饿与紧张不断消耗着他的体力和精神力，他甚至感到自己的双腿有些发软，整个人的状态不可谓不糟。 还好没追上来，得赶快找到出去的路。 正想着，江瑶的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记，重心不稳之下顿时踉跄地朝前方倒了下去，身体狠狠地压在了某个硬邦邦的东西上。清脆的声响忽然从江瑶身下传来，磕得江瑶胸口生疼。江瑶呲牙咧嘴地捂着胸口，正想要爬起身，然而一睁眼却差点把他吓得心脏病都要出来了。只见一具干瘪的尸体正压在他身下，一张狰狞的骷髅脸正对着江瑶，差点就要和江瑶来了个亲密接触。江瑶顿时一阵恶心，连忙一个挺身从干尸身上爬了起来。而此时他才看清他所在的周围是片什么情况，偏僻的土坡寸草不生，比起先前那密密麻麻的土堆，这里着实空旷不少。而更令人心惊的是，前方不远处的一堆封土已经被人为挖了开来，一具被掀开棺材的诡异棺木正暴露在月光下，棺木上那用朱砂描绘的密密麻麻的符咒更为这具棺木增添了几分诡异之色。 这棺材里面是空的？ 江瑶望了眼空空荡荡的棺木内，在惊讶的同时又想到了什么，急忙看向脚下那具被他压坏了的人类干尸， 只见这具干尸浑身的血肉已然萎缩，头上的毛发在寒风的吹拂下已经所剩无几，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皮包裹着骨架，和骷髅几乎没啥差别。而奇怪的是，这干尸穿着宽大的男士汗衫长裤，从样式看来明显是现代的，甚至布料都很新，与这干尸本体产生着极大的反差。难不成是有人盗墓把尸体从棺材里扔出来了？不对，还是很奇怪，这里的气候环境不可能形成干尸，而且这人的衣服明显还是新的，从年代上也说不过去。江瑶小声嘀咕着，眼前这不合常理的现状令他一时惊疑不定。此时的他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背后忽然出现了一道黑影，正朝着他一步步慢慢逼近。高悬天际的残月再次从云层中探出了半张脸，那朦胧的月光中，江瑶忽然发现自己的身边竟然悠悠映出了一道鬼魅的影子。 谁？ 江瑶猛地回过神，在觉察身后有异的一瞬间，他甚至顾不上细看，便再次捏紧了手中的骨丹，向着身后的人影挥了过去。挥出的拳头顿时定格在半空，江瑶只觉自己的手腕似乎被什么人给牢牢钳住了。正当震惊之余，一个嘲讽而又熟悉的声音忽然从前方响了起来。 看来你是翅膀长硬了呀，连我都敢攻击。 江瑶一下子愣住了，他连忙抬头看向面前的那道身影，只见映照在月光下的是饕餮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饕餮，你怎么在这儿？ 见到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这名红发男子，江瑶顿时喜出望外。然而饕餮的脸色似乎并不怎么好看，只听他冷哼了一声，随即松开了江瑶的手腕，赤红的瞳孔中似乎隐藏着某种不满。 哼，还问我怎么在这儿？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饕餮盯着江瑶冷声说道， 我记得我有关照过你，要老老实实待在屋子里的吧，一个人深更半夜跑来这里是想找死吗？ 对不起，不过我从村子里逃出来也是有原因的。 江瑶连忙解释着，并将自己从屋中找到下颚骨的事，以及后续与吴老六逃离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饕餮。 事情就是这样，那些长幼卫队不但软禁了我，背地里似乎还隐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你就听信了那个叫吴老六的家伙，反而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饕餮闻言冷笑了一声，嘲讽的话语张口就来。 如果长幼一族他们真打算害人，当初也不会在那活尸袭击你时跑来救你，也不会耗费法力帮你驱逐梦魇。我之所以放心把你留在那儿，是因为我确信你待在那里会更安全。怎么，比起我的判断，你更相信那个不知底细的死胖子是吗？ 不是的，我只是…… 只是什么？ 饕餮打断了江瑶的话，深邃的赤色双瞳中透射而出的是江瑶从未见过的冰冷。 还是说你之所以选择相信他，是因为他是人类，比起我这个不祥的凶手，你更信赖你的同族？ 江瑶愣住了，他没想到一贯淡然洒脱的饕餮竟然会说出这样咄咄逼人的话，这让江瑶在短暂的瞬间对他有了种陌生的感觉，甚至一时都不知该作何反应。而饕餮见江瑶那副仿佛被吓到般的神情，也终于像是意识到了自己先前的失态，随即咬牙别过头，不再看向江瑶。萧瑟的山风吹过沉默的土坡，残月的光芒也随着云层的涌动被遮盖其后。在这片阴森的乱葬岗上，两道身影就这么一前一后地伫立着，就连空气也随着寒风的吹拂逐渐凝结。 我从没有以看怪物的眼光看待过你。 江瑶的声音从饕餮身后轻轻响起，率先打破了沉默。 对我来说，你是曾数次救过我的恩人，也是我的搭档，这和你是什么族群，是什么身份，没有半点关系。 饕餮似乎愣了一下，他慢慢转过身，诧异地望向江瑶那对忐忑却又坚定的墨色双眸。 这次我原本想要来找你会合，结果却搞得差点丧命，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对不起。 江瑶说着，有些过意不去地垂下了视线，声音也越来越轻。而如果此时的他没有移开视线的话，他会发现面前饕餮的表情似乎隐约恍惚了一瞬，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在他那赤色眼眸深处悄无声息地扩散开来。 呵呵，傻小子，在我看来你就是你，和你是什么族啊，什么身份啊，半点关系都没有。 一个久远而又令人怀念的声音回荡在记忆深处，搅动着饕餮心中某道禁忌的伤疤，带着那被撕裂般的苦楚，有如冰锥一般刺痛着他的胸膛。只是饕餮的表情却并没有明显变化，就连瞳孔中那抹复杂情绪也在转瞬间消失不见。 哼，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半晌之后，饕餮终于叹了口气，轻轻摇了摇头。 还愣在这干嘛？难不成你想在这坟山上过夜？啊，不是。 江瑶回过神，抬头迎向饕餮那有些无奈的眼神，发现对方原本冷峻的脸色似乎好转了不少，顿时也稍稍放下了心来。 对了，说起来，这具尸体是怎么回事？ 江瑶忽然想起了自己脚下还躺着一具诡异的干尸，连忙开口问道。 还能是什么情况？被吸干精气了呗。 饕餮瞥了眼地上的尸体，又将视线移向了不远处那具布满着朱砂符号的青木棺材，脸上没有半分惊讶。 看到那座朱砂镇邪棺了吗？地上的这倒霉蛋就是被棺材里的那玩意儿干掉的。朱砂镇邪棺？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之前长佑村民用来封印那无头活尸的。 江瑶忽然记起了曾从长佑族长口中听到的情况，顿时恍然大悟。 所以这个变成干尸的男人其实就是当初打开朱砂镇邪棺放出活尸的家伙，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江瑶惊讶不已。而当他再次低头望向地上的尸体之时，忽然发现一枚黑色物件从尸体的衣袋里冒出了一角。 这是什么？ 江瑶眉间一皱，俯身从尸体的衣袋中抽出了那枚物件，发现似乎是一只钱包。而当他打开钱包，看到夹在其中的那张证件时，他的脸色却一下子变了。 这个人是……